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青山泪》。《青山泪》的作者是马致远，他生于1250年左右，死于1322年左右，号东篱，大都人，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人。他是元代重要的杂剧作家、散曲家，写过杂剧15种。他的散曲在曲坛上声誉也很高，他和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齐名，被称为元曲四大家。杂剧《青山泪》是根据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敷衍创作而成，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剧中人物有的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如白乐天、袁辉之等等，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带有剧作者明显的主观色彩。《青山泪》是艺术再创作，与《琵琶行》的主题不同。全剧写白乐天与裴兴奴的反抗性格，这种力争脱离苦海、大胆追求真正爱情的叛逆性格，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地得到展现。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青山泪》，改写陈应中，朗诵陈阿喜。 唐代宪宗年间，京城长安一条幽静的小巷里住着一户两口之家。妈妈李氏是教坊司裴武的妻子，人称裴妈妈。姑娘名叫兴奴，正值青春年少，长得十分美貌，聪明过人，吹弹歌舞、诗词书算无所不通。兴奴从小曾拜著名琵琶大师曹善才为师，弹得一手好琵琶，许多官员和富家子弟都慕名前来。兴奴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成为教坊司里身价最高、技艺最精的著名官妓。在暮春三月的一天，春色困人，裴兴奴斜倚房门，陷入沉思。别人家的女孩子都有个自由自在的身子，都有个可以期待的理想归宿，而自己空有才华技艺，无奈出身低贱，世代为娼，行动不得自由，只能像深秋的落叶随风飘转，身不由己地去承应官差，追欢卖笑，供人取乐。他愈想愈凄酸，愈悲伤。他还想到自己在花朝月夕、舞榭歌台中消磨了可贵的青春，而消逝了的青春却不复再来。然而春光又唤起了裴兴奴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希望早日离开这个火坑，跳出这个苦海。他想，如果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个有才华、

相守永久，谁想又成远别。他与裴匈奴约期相会，明白表示绝不相负。裴匈奴则表明自己早就誓托终身，坚定地对白乐天说，自此以后专等相公早些回来。白乐天走后，裴兴奴朝思暮想，愁闷难遣，懒得梳妆打扮，更不接待客人，只在房中静坐。这可急坏了裴妈妈，她说，星儿，俺这号人家你不接客，一家开销靠什么？但不管裴妈妈怎么数落，星奴就是不理。光阴荏苒，转瞬又是半年，秋风萧瑟，孤雁哀鸣，更触发了裴星奴对白乐天的思恋之情。回想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如今乐天一去经年，音信全无，怎不叫人情思盈牵，愁闷难当。屋漏更遭连夜雨，裴妈妈经茶坊张小贤介绍，招引江西茶商刘一郎来家，硬要星奴接待。尽管刘一郎十分富有，但面对金钱的诱惑，裴星奴一点也不动心，凛然地回答，我已做了白侍郎的妻子，不要缠我。诱惑不成，裴妈妈和刘一郎又设计诓骗，指使张小贤假扮成白乐天的下书人，投书到裴府。裴兴奴不知来信是吉是凶，他双手颤抖着展开信件，只见信中写道，别来魂驰梦想，此心无时无刻不离左右，满望北归以偿旧约，不料偶感时疾，医药无效，死在旦夕，特遣专人走告，勿以死者为念，另结良缘，意图永久。投书人还告知他来时白侍郎已死。裴兴奴惊闻噩耗，头轰的一响，只觉天旋地转，不禁失声痛哭。裴妈妈见星奴信以为真，心中暗喜，趁机说，星儿，白侍郎已死，夫人做不成了，还是嫁给刘员外去吧。星奴伤心已极，哪肯答应。裴妈妈更进一步威逼说，我已收了刘员外500两银聘礼，你不嫁也得嫁。还恶狠狠地说，你不嫁就打死你。裴兴奴听白乐天已死，已是心灰意冷，又见妈妈如此绝情，更觉得万念俱寂，无可留恋，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屈从了。但是他依然心系情牵白乐天，对白乐天的情谊坚贞不渝。星奴提出临走前要对白乐天祭奠一番，他边烧纸边哭诉，倾吐了对白乐天的思念。裴妈妈的无情无义使裴兴奴伤透了心，多年来的屈辱和悲愤此时此刻再也压抑不住，像洪水冲开闸门似的完全迸发了出来。他怒斥裴妈妈，我是你亲生女儿，替你挣了那么多的钱， 现在为了几百两银子就把我卖到千里之外去，你好狠心呐！裴兴奴越说越气愤，骂裴妈妈：你死后少不得下油锅被磨碾，我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要诅咒你。他还怨愤无比地说：如早将我嫁给白乐天，又怎会有今天这个结局？就这样，裴兴奴被卖给了茶商刘一郎。刘一郎志得意满，好不神气，他急着要赶回江西，带着裴兴奴匆匆南下。离开长安时，裴兴奴想到在这里度过的难忘岁月，想到被逼为娼的辛酸，想到结识白乐天的欢乐，与白乐天结合的温馨生活，同白乐天生离死别的刻骨铭心的悲哀，以及被逼嫁给刘一郎的痛苦悲愤，觉得五内俱伤，神情恍惚。离开长安的裴兴奴，剩下的只有一颗破碎的心。刘一郎虽然娶了裴兴奴，但裴兴奴却对他不理不睬，他只好整日在外饮酒作乐。刘一郎一外出，裴兴奴就会借助琵琶抒发自己的哀怨。匆匆又是半年光景，这一天，裴兴奴随着刘一郎的茶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询问之后知道这是江州。夜晚，刘一郎上岸喝酒去了，只留下裴兴奴独自躺卧在舱中。面对一江明月，万顷碧波，耳畔又传来江岸上芦笛被秋风吹动的瑟瑟声响，兴奴再也不能入睡。他想到，这里正是他日夜思念的心上人曾经生活过并且葬身的地方。此时此地，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拿起了一直伴随着他的琵琶。他觉得如今这世上，唯有这把琵琶能善解人意。自同白乐天分手后，无数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数不清难以排遣的白昼，裴兴奴都借弹奏琵琶来表达自己的心曲。今天，在自己的知己白乐天的葬身之地，能不再奏一曲，倾吐自己的哀怨和愤激之情吗？他轻轻地拨动琴弦，凄清的琵琶声在这寂静的夜空悠悠地飘向远方。就在这时，白乐天因旧友联防使袁威之路过江州，被邀在袁威之船上饮宴。明月当空，秋风萧瑟，勾起了白乐天的无限情思。自从来到江州，他无时不在思念远在京城的裴兴奴，只是没有可靠的人可寄书信，不知裴兴奴现在情况如何。白乐天正想得出神，忽然隐隐地听到了一种熟悉的琵琶声。他凝神侧耳倾听，乐声尽管并不分明，但却撞击着自己的心扉。 这琵琶声是那么熟悉，是那么亲切。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那琴声饱含着无穷的哀怨，似乎在倾吐着不得志的生平，好像是信手弹来，但却仿佛在传达着无限的心事。那如泣如诉的哀怨，不禁使白乐天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一种急切的渴望，驱使白乐天让船家将船移进弹奏琵琶的客船。为了弄个明白，袁微之叫随从去客船请弹琵琶的人上船相见。裴兴奴来到袁微之的船上，只见白乐天端坐在舱中，真是不敢相信，怀疑自己是在梦中。白乐天认出来人就是裴兴奴，十分惊喜，急忙站起身来上前相见。这时裴兴奴才知道白乐天还活着，不由得又悲又喜。一年来的相思之苦，失去亲人的悲痛和被骗被出卖的怨愤，一时间全都倾吐了出来。他恨自己被骗，也怨白乐天不捎信回来。沉默了片刻，白乐天感慨地说：是琵琶让我们重逢的呀。说着他思如泉涌，拿起笔来一气呵成写下了文情并茂的长诗《琵琶行》。诗中不仅再现了裴兴奴的充满感情的琵琶技艺，还续写了兴奴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花等闲度，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经历。倾吐了自己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的痛苦遭际，并说明这首长诗的创作来源于今夜闻君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他仿佛伴随琵琶的旋律在运笔，写着写着他泪下如注，真是江州司马青山泪呀。裴兴奴被白乐天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他默默无语地把自己的手帕递给白乐天。一年来，他虽然与白乐天中断了联系，但白乐天的身影却每时每刻都不曾离开过他。半年来，他虽然被裴妈妈卖给了茶商刘一郎，名分上成了刘一郎的人，但刘一郎一丝一毫也没有得到他的心。他想到他被卖给刘一郎是哄骗与抢逼的结果，这是他至今无法接受的现实。如今爱着自己又为自己所爱的白乐天就在眼前，他怎能放弃这个机会？裴兴奴毫不迟疑地决心回到白乐天的身边。他对白乐天说：趁刘一郎不在，我随相公去吧。白乐天也毫不犹豫地说：好，开船。 这对分离了一年，历经种种辛酸的多情人，驾着自己亲手扬起的风帆，紧紧相偎着，向远方驶去。袁微之回京复命，趁机奏明唐宪宗，说明白乐天无罪，终于得到宪宗的恩准，立即把白乐天召回京城，官复原职。白乐天面君时，奏知刘一郎诓骗逼娶裴兴奴这件事，唐宪宗为了问明情况，特地要裴兴奴上殿回话。裴兴奴毫不怯懦地在宪宗面前慷慨陈词。从和白乐天相识到结为夫妇，从乐天被贬官江州夫妻离别，到江西茶商刘一郎依仗才势又设计诓骗逼嫁自己，从江州与白乐天重逢到自愿出走与白乐天团聚，说得声泪俱下。唐宪宗听了感叹不已，唐宪宗有心成全，就打趣地问道：兴奴，你能从文官武臣中认出哪一个是白乐天吗？裴兴奴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走向白乐天的面前。唐宪宗终于成全他们，结成美满姻缘。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重要的杂剧作家马致远的作品《青山泪》。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火焰》，原剧作者是德国当代剧作家霍普特曼，他一共创作了40多部剧本。火焰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和政策的反动性及其对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风尚的祸害。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火焰》，改写丁涛，演播周正。 将近黄昏，老鞋匠菲利茨还在费力地工作着，一抬头看见老伴儿又在翻弄着一只小木箱和蜡烛，一脸的沉思下，就气不打一处来，冲他吼道：你给我走出作坊去，滚你的吧。这老婆子嫁过来没几天，就让菲利茨六神不安，又生气又惊惧又烦躁。先是那位宝贝女婿沙洛斯奇，什么东西，全村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他好话，谁不知道他是一条奸诈刻毒的狗，哪怕极微小的便宜他也要设法弄到手，千方百计的往上流社会圈子中钻营。可老婆子却对他真爱无比，拿出自己的积蓄供他进学校，混了个建筑师的头衔。这些且不说，更让老头子烦心的是，老婆子动不动的就拿沙洛斯奇做楷模，赞不绝口，居然教诲他的二女儿栾提奈同时向两个男人频频送秋波，同时接受他们的殷勤。菲利茨压根儿看不惯，当他指出那个铁匠师傅常亨利是个有妇之夫的时候，老婆子却说： 你懂什么，没见常亨利的老婆快死了吗？ 这些不痛快啊，还在其次。最最让菲利斯受不了的是这个老婆子鬼迷心窍，竟然怂恿他放把火烧掉这个作坊，好捞取那笔7000元的保险金。这不分明把自己往监狱里推吗？他一想到这儿就脊梁骨透凉气。可是不管自己怎么发火，怎么反对，怎么咒骂，也不能减弱老婆子的半分邪念。就像恶魔附体一般，这老妖婆整个魔怔进去了。老头子一辈子是个本分人，他万没料到老婆子沃尔夫太太之所以嫁他，看中的就是这块地皮，确切些说是老婆子沃尔夫太太的女婿沙洛斯奇早就垂涎菲利茨这所作坊。他曾不下10次向老岳母讲过自己的心思， 有朝一日在这块地基上盖所大房屋是最理想不过的事了。所以当丈夫沃尔夫刚一去世，还没等基碑做好，老婆子就匆匆忙忙地改嫁给菲利茨了。可想而知，菲利茨怎么可能阻挡住老婆子的意志和行动呢？这个已经成了菲利茨太太的老婆子，胸有成竹，无论丈夫怎么发脾气，都不急不恼。他从心底里啊，瞧不上菲利茨，认为他窝囊，没头脑，没远见。而且菲利茨太太也从不隐瞒对丈夫的轻蔑与嘲讽，她充满自信，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丈夫明白，怎么样安排生活，该做些什么，怎么做，该由她来做主。只有照着她的主意行事，才有好日子过。菲利斯太太尖刻地指出，他们俩都老了，不中用了，不是吗？老头子为警察局长新制作的一双靴子，整整磨了两个星期，而他自己，过去为别人洗衣服的活计，如今干不动了，落得一身腰腿疼，去治疗吧，烤一次电就需5个马克。所以假若不想想别的办法，恐怕会有一天去讨饭。菲利茨老头也觉得老太婆说出的话尽管让人胆战心惊，可又似乎有道理，挺高明。这不，老太婆举出同村人郭基的例子，就确实是事实。郭基就是耍计谋，放火烧毁了自家的房舍，然后拿骗得的保险金重新盖了所体面的房屋，还开了家铺子，做起了生意，过着舒适阔绰的日子。尽管不少人知道此事的底细，但是民不举官不究，郭基也乐得逍遥快活。这就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铁匠师傅常恒利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用不着道德了，有法律管束。可是这法律到底叫什么法律啊？村里的那位达尔克先生把自己的儿子逼得跳了湖，骗女人，随便的打人骂人，无恶不作，却是警察局长的好朋友，居然可以在国民议会中占一席位，大吼大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无可奈何，还是都各自多为自己谋划些吧。常亨利师傅的老婆病卧在床，可是他却不闻不问，得机会就去勾引菲利斯太太的二女儿。世风日下，难怪菲利斯老头反倒觉得自己理短。老太婆骂他死不开窍，不像精明人学着发家，偏拣讨饭日子过。菲利斯竟无言以对。况且老太婆早就精心策划好的计谋，听起来的的确确万无一失，大可不必担忧。令老太婆胆气壮的还有警察局长和太太对她不可动摇的好印象，还有宪兵舒尔尊正热烈追求着二女儿，救火队长正是铁匠师傅常恒利。老太婆让女儿同时牵着这两个人的心，是大有深谋远虑的。这一天 天起风了。将近四点钟，邻居就听到菲利茨夫妇起床，忙出忙进的，不知道干什么，把人都惊醒了。八点钟左右，他们两个人出发到城里去，说是去买架挂钟。临行前，又托人把陆豪的儿子古斯达叫了去，说是要葡萄种子。陆豪是位退伍的宪兵，妻子去世，他的长子古斯达患痴呆症。做父亲的既怕他闯祸，又怕他受人欺负，整日为儿子操尽了心。铁匠铺里，常亨利师傅与出海归乡的包克斯大夫边干活边聊天。将近过午时分，住在楼上的舒尔茨宪兵的老母亲望见有处房子失火了，大家仔细的辨认，断定这是菲利茨的作坊。屋后的窗洞向外冒火，好大的烟气，空气中都弥漫着狐臭味。身为消防队长的常亨利赶紧率众找水龙头去救火，但终因火势太大，已经不急救了，整幢作坊烧毁了。管辖区内又出了这么一起严重的火灾，警察局长冯威汉十分恼火，他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听说在发现着火前不久，陆豪的痴呆儿子古斯达从铁匠铺前跑过去，两手夹在嘴上做嘟嘟的吹警号之状，并且从身上掉下一盒火柴。局长就派人去抓古斯达。包克斯大夫因为过去有同情工人的左倾倾向，又新从外边回来，颇为可疑，局长就左问右问的缠住不放。正理论着，古斯达被带了来，冯维汉局长开始发表长篇大论。社会治安长期不好，入秋以来连起火灾，共发生了七起，扔石头、砸玻璃、偷盗、骚扰住户的事屡屡出现，这都是那些匪徒、凶犯、社会党所为。现在总算抓获了一个，便可知道他们的踪影了。众人都听得极不耐烦，只有古斯达被局长越来越激昂的神情语调吸引了，发出了大声的像驴叫似的声音。由于这叫声突如其来，大家都惊愕住了。没一会儿，众人又禁不住哄堂大笑。局长一个劲儿的冷笑，他很不以为然，这样严肃血淋淋的事实怎么还会笑？局长根本没有看出古斯达是个痴呆者，反将古斯达的傻样看成是匪徒的顽固不化，于是下令把古斯达押送初级法庭去审理。陆豪赶来看到自己的傻儿子被当成纵火犯抓了起来，又急又气，竭力的申辩儿子是绝对不会干此事的。陆豪刚才听说菲利茨家着火以后，就暗自嘀咕，这把火很可能是那个老太婆自己放的。此刻他的看法更坚定了。眼睁睁看着古斯达被带走，陆豪发誓 一定要把这计谋揭穿不可。其实证据是有，常亨利在菲利茨家的地窖中发现了一截火绳，但碍于他家二姑娘的关系，常亨利隐而不说。菲利茨夫妇抱着买来的挂钟一路哭嚎着走了来，老头子是真伤心，不管怎么说和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屋毁了，能否盖得起来心中并没有底，鼻涕眼泪大把流。而老太婆的心里可乐开了花，她在混乱中一会儿把常亨利拉一下，悄声地问，今天可见到他家二姑娘了？一会儿又把舒尔尊揪一下，悄声地问，今天可看见他家二姑娘了吗？菲利斯太太很为自己的精明与才干得意，房屋终于盖起来了。这一天屋子将上大梁，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可菲利茨像着了魔，和女婿沙洛斯奇的矛盾更尖锐了。菲利茨气不愤，地基是自己的，沙土石头都是自己的，还出了钱，可是到头来一切似乎都变成了沙洛斯奇的，自己被冷落在一边，而且村里的人也都认为房屋是沙洛斯奇一手盖成的。老头恨透了沙洛斯奇，定要和他比个高低。自然老头子对菲利斯太太也没好气儿，他感觉自己仿佛被人耍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真像是你们手里边讨厌的鞋拔子，你们把我都完全的拿到墙角去了。新买的那只挂钟成了菲利茨的心肝宝贝儿，因为只有这只钟是他唯一的实实在在的属于他的东西。老头天天亲自上弦，不许别人碰，二姑娘若帮他上上弦，老头就大动肝火，半天消不下气来。最让菲利斯太太慌乱的是陆豪，儿子被抓，自己也遭人白眼，陆豪受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出事的那一天他回到家就昏死过去，经人抢救才苏醒过来。陆豪豁出命去也要把此事调查个明白。在菲利斯太太家的地窖中发现火绳一事不胫而走，而且很多人都怀疑这把火是菲利斯太太放的。但是风言风语归风言风语，就是没人挺身而出作证。常亨利的嘴让蜜糖堵住了，不但得到了二姑娘，而且由于沙洛斯奇的帮助得到了大宗买卖做，从眼看破产一下子变成了生意兴隆。陆豪深感人心难测，世态炎凉，他能够拿得出的事实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儿子古斯达是11点钟被菲利茨太太叫去的，有舒尔尊老太太作证。无奈没人重视这个，也没人出面来澄清这个，陆豪只有不断写信，不断去找菲利茨太太，让她不得安宁。村里也有不少人不知道都出于什么目的，四处的写匿名信，或揭发，或恐吓，或嘲笑，不一而足。菲利茨太太 不得不整天穷于应付，真是按下葫芦又起瓢，费心尽力的劝慰完这个又劝慰那个，深感自己已经力不从心，总是梦见坟墓。是啊，病得如此沉重，生活又如此不宁，怎么还能经受得住呢？从这场大灾中真正捞取极大好处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沙洛斯奇。这是一个野心勃勃、极有心计的人。沙洛斯奇一向巴结阔老权贵，为自己谋得了建筑师与当地国会议员的位置。他交友甚广，近来审时度势，感到应当改变一下自己的政治形象了。于是在昨天召开的国会上，公然为小民请命，抨击一通时局，其言辞之激烈，令人刮目相看。新盖的房屋，沙洛斯奇完全以当然的主人自居，人们都还听说他将以此干租赁生意，这意味着此人将是该地的一大暴发户。菲利茨太太劝告他给菲利茨留建房屋用，沙洛斯奇一口回绝。菲利茨太太向他诉说人们的匿名信、陆豪的纠缠时，沙洛斯奇表示自己没兴趣听，因为这不干自己什么事，这完全是菲利茨太太的事。像往常一样，沙洛斯奇来访不是伸手要钱，就是有事要求岳母。沙洛斯奇向岳母说，社会上的事情，伟大的事业，这里头自然有我，现在什么地方里头没有我？说到底还得需要钱。他大言不惭地要求岳母掏钱，菲利茨也得掏钱。沙洛斯奇说是由于盖房子的需要。老太婆拿话支吾着，直到女婿又说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来，他才慨然掏出两本银行的存折。沙洛斯奇说，我们现在要谋算陆豪的地基，他这块地皮当初的买价非常的便宜，倘若我们现在把他这块地皮全盘的不要分开来弄到了手中，那可要有百万以上的大财可发了。临走他要岳母探探陆豪的口风。菲利茨太太果然不负女婿所望，当陆豪又登门后，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好说歹，从各个方面开拓自己，消解陆豪的愤怒。最后陆豪居然被打动了心肠，肯拿起酒杯和菲利茨太太喝一杯。在老太婆不动声色的盘问下，陆豪承认自己有离开此地的打算，他就趁势为陆豪与沙洛斯奇搭桥。菲利茨太太的一番话说得陆豪心服口服，他对陆豪说，人的一生啊，不能是别的样的，这人们不能变更，糊涂当权，要是一个人想把人们的眼弄开，那可不行。糊涂支配世界，我们都不得不吃苦受罪，都不得费心机做苦工，苟延一生啊。所以我们大家 都从互相倾轧纷争的烂泥窝子里跳了出去吧，走吧，越高越好。 不一会儿，包克斯大夫、常亨利的徒弟艾德和二姑娘走了进来，带话说沙洛斯奇请陆豪到那边吃饭去。忽然一阵高呼万岁的叫喊声从外边传来，大家赶忙的朝外张望，只见工人们把一个人抬了起来，是沙洛斯奇。艾德这时候感慨地说，过去多么瞧不起他，可现在……艾德又想骂他，但吞了回去。艾德第一次觉得沙洛斯奇是有道理的，他反对专制的政治和警察的权威。于是艾德也认为得向他高呼一声万岁。众人正议论着，菲利茨激动万分地走了进来，老头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的一个劲儿地嘟囔。沙洛斯奇受到了大家如此的拥戴，把他气得头晕脑胀。菲利茨刚才听到了沙洛斯奇的演说，只觉得社会的人格呀、良心呐、秩序呀、道德呀，统统的都沦丧了。这个卑鄙小人公然的抢劫自己，公然的欺骗公众。此时菲利茨感到自己非得为荣誉、为良心干点什么不可。菲利茨太太从第一眼看到沙洛斯奇被抬起时，从听到第一声高呼万岁的喊声起，就浑身抽搐，心跳剧烈，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梦想，都在这一刻实现了。他渐渐地晕迷过去，去世的丈夫浮现在眼前，召唤他同去。菲利茨太太舍不得撒手而去，她伸出双臂拼命地向空中乱抓，试图抓住点什么。二姑娘看见母亲的状况吓了一跳，赶紧喊鲍克斯大夫。鲍克斯大夫正站在菲利茨身边为老头诊视着。从菲利茨进屋时，大夫就觉得他不对劲儿了，就拉着老头到光亮的地方查看他的瞳孔。忽听二姑娘惊慌的喊声，转过身来，只见菲利茨太太张口大呼，气息短促，两手向空中扔掷，但面貌呈现出快慰而欢悦的样子，继而他两臂落下不动了。二姑娘非常恐怖，想大声的嚎哭，